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58，唐纪74。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。隆纪元年春正月癸巳朔，赦天下，改元，以翰林学士承旨，兵部侍郎刘崇望同平章事。便将庞师古、拔素谦、均于吕梁，石浦逆战，大败，还保彭城。壬子，蔡将郭凡杀申从，送秦宗权于汴，告朱权中云：“从谋复立宗权。”权中以凡为淮西留后。戊申，王建大破山行章于新樊，杀获近万人，行章仅以身免。杨成惧，喜屯三郊，行章屯蒙阳，与建相持。二月，朱全忠送秦宗权至京师，斩于独柳。京兆尹孙奎兼行，宗权于见车中引手谓魁曰：“尚书察宗权岂反者也？但书中不孝耳。”观者皆笑，魁替之族孙也。三月，加朱权中兼中书令，进爵东平郡王。权中即刻蔡州，军事益盛，加奉国节度使赵德殷中书令，加蔡州节度使赵抽同平章事，充中武节度使，以陈州为理所。会抽有疾，悉以军府事授其地场，表起骸骨，赵以场代为中武节度使。未己抽轰丙申，前求拔苏州，徐曰王入海而死。钱镠以海昌都将沈粲权之苏州。夏四月，赐陕国君号宝义。五月甲辰，润州制置使阮节卒，钱镠以靖江都将程吉代之。李克用大发兵，遣李罕之、李存孝攻孟方立。六月，拔慈明二州。方立遣大将马盖、袁凤涛将兵数万拒之，战于琉璃碑，方立兵大败，二将皆为所擒，克用乘胜进攻行州。方立性猜忌，诸将多怨，致事皆不为方立用。方立残惧，引药死。帝设明州刺史谦，素得世心，众奉之为留后，求援于朱全忠。权中假道于魏博，罗洪信不许。权中乃遣大将王乾玉将精甲数百见道入行州共守。杨行密为宣州，城中食尽，人相淡。指挥使周进思据城逐赵黄，黄将奔广陵，田晕追擒之，未己城中执晋司以降。行密入宣州，诸将争取金帛。徐温独具米群，维州以似恶者，温渠山人也。黄将速松周本，勇冠军中，行密获而视之，以为皮将。黄既败，左右皆散， 为李德成从皇不去，行密以宗女弃之。德成西华人也。行密表言于朝，诏以行密为宣赦观察使。朱全忠与赵皇有旧，遣使求之。行密谋于袁袭，袭曰：“不若斩首以慰之。”行密从之。未几，袭卒。行密哭之曰：“天不欲成无大功也，何谓折无古功也？吾好宽，儿媳每劝我以杀，此其所以不受于。”孙儒遣兵攻庐州，蔡畴以州降之。朱桢拔萧县拒之，与石浦相拒。朱全忠欲自往临之，真命诸军皆弃马厩。李唐斌部将严交独堕慢，军力责之。唐斌怒，见真诉之，真亦怒，以唐斌为无礼，拔剑斩之。遣计白全忠，云唐斌谋叛。淮南左司马敬翔恐全忠成怒，仓促处置为宜，故留使者待夜，然后从容白之。全忠果大惊。翔因为画策，诈收唐斌妻子细玉，遣计往魏府。全忠从之，军中始安。秋七月，全忠如萧县，未至，真出营，命武士执之，则以专杀而诛之。诸将霍存等数十人叩头为之请，全忠怒，以床掷之，乃退。丁未，至萧县，以庞师古代真为都指挥使。八月丙子，全忠进攻石浦壁，会大雨，引兵还。冬十月，平卢节度使王敬武薨，子师范年十六，军中推为留后。地州刺史张禅不从，诏以太子少师崔安前兼侍中，充平卢节度使。禅迎安前至州，与之共讨师范。以给事中杜如修为苏州刺史，前留不悦，以知州事沈灿为治治指挥使。杨行密前马步都虞后田晕等攻常州。十一月，上改名业。上江四元秋，故事中尉枢密皆溃山侍从，西宗之事以据蓝户。至是，又令有司治法服。孔维及谏官礼官皆以为不可，上出手札谕之曰：“卿等所论至当，事有从权，勿以小瑕遂防大礼。”于是宦官使服谏佩侍辞，即有四元秋赦天下。尚在藩邸，素籍宦官，及其位，杨复公是元立公，所为多不法，上意不平，正事多谋于宰相。孔伟张俊劝上举大中故事，易患者权。复公常乘监舆至太极殿，他日上与宰相 言及四方反者，孔伟曰：“陛下左右有将反者，况四方乎？”赏俱然问之。伟指傅公曰：“傅公陛下家奴，乃监于造前殿，多养壮士为甲子，使点进兵，或为方阵，非反而合。”傅公曰：“子壮士欲以收士心为国家，其反也？”上曰：“卿欲为国家，何不使姓李而姓杨乎？”傅公无以对。傅公甲子天威军使杨守立，本姓胡，名弘历，勇冠六军，人皆畏之。上欲讨傅公，恐守立作乱，谓傅公：“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。”傅公献守立于上，赏赐姓名李顺杰，使掌六军管要，不积年，擢至天武都头，领镇海节度使，俄家同平章事。即谢日，台吏申请颁见百僚，孔伟判不及。顺节至中书，色不悦，他日与威及之。伟曰：“宰相师长百僚，故有班见。相公职为都头，而于正事堂班见百僚，于亦安乎？”顺节不敢复言。朱全忠求领盐铁，孔伟独执以为不可，谓进奏立曰：“诸公须此职，非兴兵不可。”全忠乃止。田晕攻常州，为地道入城。中宵，旌旗甲兵出于制置使杜棱之寝室，遂虏之，以兵三万戍常州。朱全忠遣庞师古将兵自颍上趋淮南，击孙儒。十二月甲子，王建拜山行章及西川骑将宋行能于广都，行能奔还成都，行章退守梅州。人参行章请降于建。戊寅，孙儒自广陵引兵渡江，人武逐田晕取常州，以刘建峰守之。如还广陵，建峰又逐成吉取润州。前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荣只在襄阳也，有申屠生交之烧药为黄金。田令孜之地过襄阳，陈荣出金视之，即寓居成都，令孜求其方不与，恨之。是岁，令孜杀巨荣，灭其族。大顺元年春正月戊子朔，群臣上尊号曰圣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，改元。李克用急攻行州，孟谦时节力尽，执王乾玉及变兵以降。克用以金安郡为行明团练使。人吟王建攻琼州，陈敬轩遣其大将彭城杨儒将兵三千助刺史毛襄守之，襄出战屡败，杨儒登城，见建兵胜，叹曰：“唐作尽矣。” 王公至重，言而不惭，待可以避民乎？遂率所部出降。见杨以为子，更其姓名曰王宗儒。以四，见留永平节度判官张林为琼南招安使，引兵还成都。林许州人也。陈敬轩分兵布寨于西浦、皮、岛江等县，发城中民户一丁，昼则穿重壕、采竹木、运砖石，夜则登城击拓巡警，无休息。韦昭度营于唐桥，王建营于东昌门外。简氏昭度甚紧。辛亥，简州将杜有谦执刺史袁乾松降于建，建以有谦指周氏，便将庞师古等众号十万，杜怀生言救杨行密，攻下天长，人子下高邮。二月己未，淄州将侯元绰指刺史杨堪降于王建，建以元绰指周氏。乙丑，加朱全忠守中书令。庞师古引兵深入淮南。己巳，与孙儒战于陵亭，师古兵败而还。杨行密遣其将马敬言将兵五千乘虚袭据润州，李友将兵二万屯青城，将攻常州。安仁义、刘威、田晕拜刘建峰于武进，敬言、仁义、威屯润州。友合肥人，威慎县人也。李克用将兵攻云州防御使贺连铎，克其东城。铎求救于卢龙节度使李匡威，匡威将兵三万赴之。丙子，行明团练使安金俊中刘石死。河东万盛军使申信叛降于铎，会幽州军制，克用引还。石浦求救于河东，李克用遣其将石君和将五百骑赴之。李克用寻潞州，以攻拒不厚，怒昭义节度使李克修，构而吃之。克修残愤成疾，三月薨。克用表其弟决胜军使克恭为昭义留后，赐宣摄军号宁国，以杨行密为节度使。夏四月，肃州将张云逐刺史张绍光，赴于石浦。朱全忠率诸军讨之，浦出兵掠砀山。全忠遣衙内都指挥使朱友玉击之，杀三千余人，擒石君和。友玉全忠之子也。乙丑，陈敬轩遣蜀州刺史任从海将兵二万救琼州，战败，欲以蜀州降王建，敬轩杀之，以徐公树代为蜀州刺史。丙寅，嘉州刺史朱石举州降于建。丙子，博道土豪文武坚指荣州刺史谢承恩降于建。贺连铎、李匡威表请讨李克用，朱全忠亦上言。克用终为国患，今因其败 臣请率便华孟三军与河北三镇共除之，其朝廷命大臣为统帅。初，张俊因杨复恭已尽，复恭终废，更复田令孜而薄复恭，即复恭再用事，深恨之。上知俊与复恭有隙，特亲以之。俊亦以功名为己任，每自比细安陪度，客用之讨皇朝屯河中也。俊为都统判官，客用博其为人，闻其作相，思谓赵使曰：“张公好虚谈而无实用，轻负之事也。主上采其名而用之，他日交乱天下，必世人也。”俊闻而贤之。上从容与俊论古今治乱，俊曰：“陛下英锐如此，而中外至于强臣，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。”上问以当今所急，对曰：“莫若强兵以服天下。”上于是广募兵于京师，至10万人，及全忠等请讨客用。上命三省御史台四品以上议之，以为不可者16、7，杜让能、刘崇望亦以为不可。俊欲以外事以己杨复恭，乃曰：“先帝在姓山南，沙陀所为也。陈长律其与何硕相表里，指朝廷不能治。今两河藩镇共请讨之，此千载一时。但启陛下复陈兵柄，旬月可平，失今不取，后悔无及。”孔伟曰：“俊言是也。”复恭曰：“先朝拨迁，虽藩镇跋扈，亦有居中之臣错置未得其宜，今宗庙府安，不宜更造兵端。”上曰：“客用有兴复大功，今乘其威而攻之，天下其为我何？”伟曰：“陛下所言一时之体也，张俊所言万世之利也。昨既用兵馈运犒赏之费，12年间未至匮乏，在陛下断志行之耳。”上以二相言邪，民免从之，曰：“自是今父卿二人，无疑朕休。”5月，诏削夺客用官爵属籍，以俊为河东行营都招讨制治宣慰使，京兆尹孙奎复之，以镇国节度使韩建为都虞后兼公军粮料使，以朱全忠为南面招讨使，李匡威为北面招讨使，贺连铎复之。俊奏给事中牛辉为行营判官，辉曰：“国家以丧乱之余，欲为英武之举，横挑强寇，离诸侯心，吾见其颠沛也。”遂以衰疾故辞。辉，僧孺之孙也。李克恭骄字不晓军事，路人素乐李克修之简简，且死非其罪，路人怜之，由是将士离心。初， 路人盼孟氏，牙将安居寿等召河东兵以取潞州，即孟谦以行名辞州归李克用，克用宠任之，以谦为军长都虞后，群从皆补右职，居寿等嫌怨且惧。昭义有精兵，好后院将，克用既得三州，疆土和硕，令李克恭选后院将由骁勇者500人送晋阳，路人惜之。克恭遣牙将李元审及小校冯霸步送晋阳，至同提把昭其众以叛，巡山而南，至于沁水，众以3000人。李元审击之，为霸所伤，归于潞。庚子，克恭就元审所管视之。安居寿率其党作乱，攻而焚之，克恭元审皆死。众推居寿为留后，附于朱权中。居寿使召冯霸，不至，居寿惧出走，为野人所杀。霸引兵入潞，自为留后。时朝廷方讨克用，闻克恭死，朝臣皆贺。权中遣河阳留后朱重杰将兵入潞州，权之留后。克用遣康君立、李存孝将兵围之。壬子，张俊率诸军52都及滨宁、夫下、杂鲁和50000人发京师，上御安喜楼见之。俊秉左右言于上曰：“四臣先除外忧，然后为陛下除内患。”杨复恭窃听闻之。两军中尉见俊于长乐畔，复恭主俊酒，俊辞以醉。复恭戏之曰：“相公仗月专征，左太爷。”俊曰：“此平贼还，方见左太耳。”复恭亦记之。癸丑，削夺李罕之官爵。六月，以孙奎为昭义节度使，充昭讨副使。丁巳，茂州刺史李继昌率众救成都，即位，王建击斩之。辛酉，资检都制置应援使谢从本杀雅州刺史张成简，举城降见。孙儒求号于朱权中，权中表为淮南节度使。未及，权中杀其使者，遂复为仇敌。光启末，德州刺史卢彦威逐义昌节度使杨全梅，自称留后，求京节，朝廷未许。致仕，王荣、罗洪信因张俊用兵，未知情，乃以彦威为义昌节度使。张俊会宣武、镇国、靖难、凤翔、保大、定难诸军于晋州，更命义成军曰宣义。辛未，以朱权中为宣武、宣义节度使。权中以方有事徐阳，征兵遣戍，殊为辽阔，乃辞宣义，请以胡真为节度使，从之。然兵复出入，皆至于权中， 亦如巡署。即胡真入为统军，竟以全中为两镇节度使，把淮南不领焉。秋七月，官军至阴地关，朱全忠遣骁将葛从周将千骑潜自湖关，夜抵潞州，范围入城。又遣别将李党、李仲印、李继云将兵攻李罕之于泽州，又遣张全义、朱友玉军于泽州之北，为从州应援。纪云下邑人也。全忠奏：“臣已遣兵守潞州，请孙奎赴阵。”张俊亦恐昭义遂为辨人所惧，分兵三千，使奎将之取潞州。八月乙丑，奎发晋州，李存孝闻之，以300骑伏于长子溪谷中。奎剑牙仗节，包衣大盖，拥众而行。存孝突出，秦奎即赐荆节中使韩归范，牙兵500余人追击于众与雕黄岭，尽杀之。孝存谢奎及归范，撤以素练训于潞州城下曰：“朝廷以孙尚书为潞帅，命韩廷使赐荆节，葛仆射可速归大梁，领尚书事事。”遂撤以献于客用，客用求之，继而使人诱之，欲以为河东副使。奎曰：“吾天子大臣，兵败而死，愤也，岂能服侍朕使也？”客用怒，命以锯锯之，锯不能入。奎骂曰：“死狗奴，锯人当用板枷，如岂知也？”乃以板枷之，至死骂不绝声。丙寅，孙儒攻润州。苏州刺史杜如修道官钱镠密使沈粲害之，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，粲归杭州，刘玉归罪于粲而杀之，粲奔孙儒。王建退屯汉州。陈敬轩扩富民财以公军，至征都院，逼以桎梏垂楚，使各自沾。凡有才者，如逆臧、虚瞻、吉征，闲不聊生。李罕之告急于李克用，克用遣李存孝将5000骑救之。九月壬寅，朱全忠军于河阳，汴军之初为泽州也。呼李罕之曰：“相公每事河东，清绝当道，今张相公为太原，葛仆射入潞府，旬月之间沙陀无穴自藏，相公何路求生也？”即李存孝至，选荆棘500绕汴寨，呼曰：“我沙陀之求学者也，欲得耳肉以保士卒，可令匪者出斗。”汴将邓继云亦骁将也，引兵出战。存孝生擒之。是夕，李党、李仲印收众遁去，存孝罕之，随而击之，至马劳山，大破之，斩获万计，追至淮州而还。 存孝复引兵攻潞州，葛从周、朱重杰弃潞州而归。戊申，权中廷责诸将挠败之罪，斩李党李仲胤而还。李克用以康君立为昭义留后，李存孝为汾州刺史。存孝自谓擒孙奎功大，当镇昭义，而君立得之，愤恚不食者数日，纵意行杀，时有叛克用之志。李匡威攻豫州，鲁其刺史行善意，赫连铎引吐蕃辖夹司众数万攻遮鲁军，杀其军使刘胡子。克用遣其将李存信击之，不胜，更命李嗣源为存信之父，遂破之。克用以大军继其后，匡威夺皆败走，或匡威之子五州刺史仁宗及夺之婿，伏斩万计。李嗣源性谨重廉俭，诸将相会，各自诈勇略，嗣源独默然。徐曰：“诸君喜以口击贼，嗣源但以手击贼耳。”众残而止。杨行密以其将张行周为常州制置使。闰月，孙儒遣刘建峰攻拔常州，杀行州，遂为苏州。琼州刺史毛襄本田令资亲吏，王建攻之急，时进救兵不至。人须襄尉都知兵马使人可知曰：“吾不忍负田军荣，利民何罪，而可持无头归王建。”乃沐浴以四任。可知斩襄及二子降于建，市民皆泣。贾诩建持永平经节入琼州，以节度判官张林之留后，善完成皇，抚安已老，经营熟雅。冬十月癸未朔，建引兵还成都。蜀州将李行周逐徐公树，举城降建。已有朱全忠自河阳如华州逝世，遣使者请良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东，罗洪信不许，又请于镇，镇人亦不许。全忠乃自黎阳济河继位。加宾宁节度使王行于侍中，右国节度使张全义同平章事。官军出阴地关，游兵至于汾州。李克用遣薛志勤、李承嗣将计三千迎于洪洞，李存孝将兵五千迎于赵城。镇国节度使韩建以壮士三百夜袭存孝营，存孝知之，设伏以待之，建兵不利，靖难凤翔之兵不战而走。河东兵乘胜逐北，抵晋州西门，张俊出战又败，官军死者仅三千人。靖难凤翔保大定难之军先渡河西归，俊独有晋军及宣武军和万人，与韩建必成聚首，自是不敢复出。存孝引兵攻绛州。十一月， 自使张行宫弃城走。存孝进宫晋州，三日与其众谋曰：张俊宰相服之无益，天子进兵不宜加害，乃退50里而军。俊见自函口遁去。存孝取晋将二州，大略慈禧之境。先是客用遣韩规范归朝，复表宋渊言：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，破庞勋减黄朝，处襄王存议定，至陛下今日管通天之官，配白玉之玺，未必非臣之利也。若以攻云州为臣罪，则拓跋思恭之取敷衍，朱全忠之亲徐运何独不讨？赏彼诸此，臣岂无辞？且朝廷当殿威之时，则欲臣为韩庞一旅，及济安之后，则骂臣为荣杰狐疑。今天下卧兵立功之人，独不惧陛下他日之骂乎？况臣国有大罪，六师争之，自有典型，何必幸臣之弱而后取之也？今张俊既出师，则固难束手，以及番汉兵50万，与直抵蒲同，与俊格斗，若其不胜，甘从削夺，不然方且轻骑扣捆，顿首单臂，速兼回于陛下之已座，那至赤于先帝之庙庭，然后自居私拜，公祀府治。表至，俊已败，朝廷震恐。俊与韩建于王屋至河阳，撤民屋为法以济河，师徒失亡殆尽。是亦也，朝廷以朱全忠及何硕三镇，即郡至晋州，全忠方联兵徐运，虽遣将攻泽州而身不至。行营乃求兵粮于镇卫，镇卫以河东为汉壁，皆不出兵，为华滨凤翔卷下之兵会之，兵未交而孙奎被擒，幽云俱败，杨复恭复从中举之，故郡军望风自溃。12月，孙儒拔苏州，杀李友。安仁亦闻之，焚润州庐舍，夜遁。如使沈粲守苏州，又遣其将归传道守润州。辛丑，便将丁会、葛从周、姬卫、杜和取黎阳、临河。庞师古获存，下祁门、魏县。朱全忠自以大军继之。是岁，至升州于上元县，以张雄为刺史。2年春正月，罗洪信军于内黄，秉臣朱全忠击之，五战皆捷，至永定桥，斩首万余级。洪信惧，遣使后壁请和。全忠命指焚掠，归其服，还军河上。魏博自恃服于变。庚申，至以太保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孔伟为荆南节度使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张俊为鄂越观察使，以翰林学士程旨、兵部侍郎崔昭伟同平章事。 御史中丞徐彦若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。昭伟甚由从子，彦若商之子也。杨复公使人结孔伟于长乐坡，斩其精节，自装俱尽，伟仅能自勉。李克用复遣使上表曰：张俊以陛下万代之业，邀自己一时之功，只臣与朱温深仇，思相连结，臣今身无官爵，名是罪人，不敢归陛下藩方，且欲于河中寄寓，进退行止，服侍指挥。诏再贬孔伟均州刺史，张俊连州刺史，赐客用诏，喜复其官爵，使归晋阳。孙儒进举淮蔡之兵济江，癸酉自润州转战而南，田晕安仁义屡败退，杨行密程树皆望风崩溃。儒将李从立掩至宣州东西，行密守备尚未固，众心危惧。夜使其将合肥台盟将500人屯西溪，盟使士卒传呼，往返硕寺，从立以为大众既至，俱隐去。如前军至丽水，行密使都指挥使李神福拒之，神福佯退以示怯，如军不设备，神福夜率精兵袭之，伏斩1000人。二月，加李克用守中书令，复李罕之官爵，再贬张俊秀州司户。韦昭度将诸道兵10余万讨陈敬轩，3年不能克，溃运不济，朝议欲息兵。3月已亥，至复敬轩官爵，领顾彦朗、王建各率众归阵。王师范遣都指挥使卢洪及地州刺史张禅，洪引兵还攻师范，师范使人以众路迎之，曰：师范同呆不堪重任，愿得必位，使保首领，公之人也。洪以师范年少，信之，不设备。师范密谓小校安丘刘询曰：汝能杀洪，吾以汝为大将。洪入城，师范伏甲而饷之。寻杀洪于座及其党数人，师范未遇士卒，后赏重士，自将以攻地州，执张禅斩之，崔安前逃归京师。师范以寻为马步副都指挥使，诏以师范为平卢节度使。师范何谨好学，每本县令道官，师范则被一位往谒之，令不敢当。师范命客将挟持，令坐于听事，自称百姓王师范，拜之于庭。辽左获见，师范曰：吾敬桑梓，所以教子孙不忘本也。张俊至蓝田，逃奔华州依韩建，与孔伟密求救于朱全忠。全忠上表为伟俊送冤，朝廷不得已，并听自辩。 委至商州而还，亦寓居化州。行明节度使安知鉴前通朱全忠，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。知鉴据本青州，朝廷以知鉴为神武统军。知鉴率麾下三千人将以京师，过运州。朱轩与克用方木伏兵河上，斩之，转守晋阳。夏四月，有彗星现于三台，东行入太微，长十丈余，甲申，射天下。成都城中乏食，弃而满路，民有潜入行营贩米入城者，罗者得之，以白为昭度。昭度曰：“满城积甚，忍不救之。”是勿问。亦有白陈敬轩者，敬轩曰：“吾恨无数以救恶者，彼能如是勿尽也。”由是犯者尽多，然所至不过斗升，节统径寸半，深五分，两米而遇之，每桶百余钱，恶殍狼藉。军民强弱相凌，将吏斩之不能进，乃更为酷法，或断腰，或胁披，死者相继而为者不止，人耳目既熟，不以为惧。吏民日窘，多谋出降。敬轩悉补其阻挡，杀之，惨毒备至。内外都指挥使、梅州刺史成都徐庚姓人数，所全活数千人。田令孜曰：“公长生杀而不行一人，有异志也？”庚惧，夜取浮囚露于市。王建见罢兵致书曰：“大功垂成，奈何弃之？”谋于周祥，祥劝建请围攻还朝，独攻成都，克而有之。见表请，陈敬轩、田令孜罪不可赦，愿毙命以图成功。昭度无如之何，由是未能东还。简说昭度曰：“今关东藩镇敌相吞噬，此复心之急也。相公已早归庙堂，与天子谋之。”敬轩借玄耳，当以日月治之，则见可办也。昭度犹豫未决。庚子，简因令东川将唐有通等擒昭度亲吏落宝于行府门，栾食之，云其盗军粮。昭度大惧，惧称疾，以印节受见，叠见至三使留后兼行营招讨使，即日东还。简送至新都，跪商马前，弃拜而别。昭度甫出剑门，即以兵守之，不复纳东军。昭度至京师，除东都留守。简急攻成都，环城封堑亘五十里，有狗徒王耀请诈得罪王入城睡之，使上下离心，见遣之。要入见陈敬轩、田令孜，则言见兵疲食尽，将遁矣。出则欲察于事，因为利民 称剑英武，兵势强盛。由是敬轩等懈于守备，而众心危惧。简又遣其将京兆郑卧诈降以搀之，敬轩以为将，使成城，继而复以诈得归。简由是悉知城中虚实，以卧为亲从都指挥使，更姓名曰王宗卧，以武安节度使周岳为岭南西道节度使。李克用大举击赫连铎，败其兵于河上，进为云州。杨行密遣其将刘威、朱延寿将兵3万击孙儒于黄池，威等大败。延寿舒城人也。孙儒军于黄池，五月大水，诸营皆没，乃还扬州，使其将康望据河州，安景思据滁州。丙午，立皇子佑为德王。杨行密遣其将李神福攻河滁，康望降，安景思走。秋七月，李克用急攻云州，赫连铎食尽，奔突遇魂部，继而归于幽州。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防御使。朱全忠遣使与杨行密曰共攻孙儒，如视其兵强，欲先灭行密，后敌全忠，夷蝶藩镇属行密全忠之罪，且曰四平宣变当引兵入朝，除君侧之恶。于是西焚扬州庐舍，进驱丁壮及妇女渡江，杀老弱以充实。行密将张逊、李德成潜入扬州，灭余火，得谷数十万斛以镇饥民。四州刺史张建逮数万斛以己军，逊以行密之命溃之，简由是得行密。行明节度使李存孝劝李克用攻镇州，克用从之。八月，克用南巡泽路，遂设怀梦之境。朱全忠遣其将丁会攻宿州，克其外城。以为孙儒自苏州出屯广德，杨行密引兵拒之，如围其寨。行密将上蔡李简率100余人力战，破寨，拔行密出之。王建功、陈敬轩一级，敬轩出战折败。寻内州县率为建所取。威荣节度使杨成时溃之时，简以兵据新都，彭州道绝，敬轩出，未免士卒皆不应。辛丑，田令孜登城谓建曰：“老夫向愚公甚厚，何见困如是？”建曰：“父子之恩岂敢忘？但朝廷命建讨不受待者，不得不然。倘太师改图，简复何求？”是夕，令孜自携西川印节以建营受之，将士皆呼万岁。简泣谢，请复为父子如初。先是，简常诱其将士曰：“成都城中 繁盛如花锦，一朝得之，金帛子女自汝曹所取，节度使与汝曹迭日为之耳。庚寅，敬轩开门迎见，见蜀骑将张晴为马步斩卓使，使先入城，乃谓将士曰：“吾与汝曹三年百战，今使得成，汝曹不忧不富贵，甚勿焚掠方士。吾以为张晴护之矣。彼性直而白我，我犹得赦之。若先斩而后白，无亦不能救也。继而士卒有犯令者，请执百余人，皆垂其胸而杀之，击尸于市，众莫敢犯。故十人谓请为张打兄。”癸卯，见入城，自称西川留后。小校韩武硕于使厅上马，牙司指之，武怒曰：“司徒许我迭日为节度使，上马何为？”简密遣人刺杀之。初，陈敬轩之拒朝命也，田令孜欲盗其军政，谓敬轩曰：“三兄尊重，君务繁劳，不若尽以相付。日据济世资成，兄但高居自义而已。”敬轩素无智能，欣然许之。自是军事皆不由己，以至于亡。见表敬轩子陶为雅州刺史，是隋陶之官，明年罢归，寓居新津，以一县租赋善之。癸丑，见分遣士卒就使诸州。更文武监姓名曰王宗阮，谢从本曰王宗本。陈敬轩将佐有气干者，见皆礼而用之。六军十二位官军容使，左神策军中尉杨复恭总宿卫兵，专治朝政。诸甲子皆为节度使、刺史。又养宦官子600人，皆为监军。甲子龙剑节度使守贞，武定节度使守忠，不输共赴，上表善博朝廷。上就王圭求节度使，上访于复公，复公以为不可，圭怒诟之。圭出入禁中，颇用事，复公恶之，奏以为黔南节度使，至吉伯岭，领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赴诸江中，宗族宾客皆死，以周拜文，赏之复公所为，深恨之。李顺杰既宠贵，与复公争权，尽以复公因事告上，上乃出复公为凤翔监军，复公运对不肯行，昌吉求治事。九月乙卯，以复公为上将军治事，赐以机杖。使者至诏命还，复公遣遣复心张婉刺杀之。加护国节度使王仲营兼中书令，东川节度使顾彦朗轰，军中推其弟彦辉之留后。冬十月壬午，宿州刺史张云 降于丁会。癸未，以永平节度使王建为西川节度使，甲申，废永平君。建既得西川，留心政事，容纳直言，好施乐事，用人各尽其才，谦恭俭素，然多计好杀，诸将有功名者，多因事诛之。杨复公居地仅玉山营，甲子守信为玉山军使，朔王省之，或告复公与守信谋反，已有上御安喜楼陈兵自卫，命天威都将李顺杰、神策军使李守杰将兵攻其地。张婉率家众拒战，守信引兵助之，顺杰等不能克。丙戌，进兵守寒光门，四旗开，欲出略两市，欲刘崇望，立马谕之曰：“天子亲在接东督战，汝曹皆宿卫之士，当于楼前杀贼立功，勿贪小利，自取恶名。”众皆曰：“诺。”遂从崇望而东。守信之众望见兵来，遂溃走。守信与复公窃其卒，自通化门出，取兴元。永安都头全安追之，擒张婉，斩之。复公至兴元，杨守亮、杨守忠、杨守贞及绵州刺史杨守厚同举兵拒朝廷，以讨李顺杰为名。守后亦复攻甲子也。李克用攻王荣，大破镇兵于龙尾冈，斩获万计，遂拔临城，攻袁氏、伯乡。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，克用大掠而还，军于行州。十一月，曹州都将郭朱杀刺史郭慈，降于朱全忠。泰宁节度使朱瑾将万余人攻善州。乙丑，石浦将刘知俊率众二千降于朱全忠。知俊沛人，徐之骁将也。普军自恃不振，全忠以知俊为左右开道指挥使。辛未，寿州将刘弘鄂误孙儒残暴，举州降朱全忠。十二月已有，便将丁会、张归霸与朱瑾战于金乡，大破之，杀获殆尽，仅单骑走免。天威都将李顺杰世恩骄横，出入常以兵自随。两军中尉刘景轩、西门军遂误之，白上恐其作乱，误此，二人以诏召顺杰。顺杰入至银台门，二人邀顺杰于帐舍坐语。公奉官四先知，自后斩其首，从者大造而出。于是天威、捧日、登封三都，大略永宁方，至暮乃定，百官表贺。孙儒焚掠苏常，引兵逼宣州，钱镠复遣兵据苏州，如屡破杨行密之兵，旌旗辎重亘百余里。行密求救于钱镠，镠以兵食助之。 以顾彦辉为东川节度使，兼中使宋道弼赐荆节，杨守亮使杨守厚求道弼夺荆节，发兵攻梓州。癸卯，彦辉求救于王建，甲辰，建遣其将华宏、李简、王宗侃、王宗弼救东川。简密谓诸将曰：“尔等破贼，彦辉必靠师。汝曹于行营报彦，因而直之，无烦再举。”宗侃破守后七寨，守后走归绵州。彦辉据靠里，诸将报彦，宗弼以剑谋告之，彦辉乃以疾辞。初，李茂贞养子季贞据荆州，荆州刺史冯行习攻下之，诏以行习为昭信防御使，至荆州。杨守亮欲自金商袭京师，行袭逆击，大破之。是岁，赐京元军号曰张毅，增领魏武二州。福建观察使陈延疾病，前使以书召泉州刺史王朝，与授以军政。未至而言卒，言七弟都将范辉封将士推己为留后。